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，第七集。 沈西一抬头看见夏九家，好像忽然想起什么，长腿一收凑过去问， 哎，水晶皮豆，你考第几啊？看你平时老在学习。 夏九家心情不好，不太想跟他说话。沈西来劲儿了，推开众多小弟，像风一样的呼呼走到讲台上面，扒拉开一堆同学，开始从上到下的看班级排榜，一路看到第30名。他一路用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夏九家，直愣愣的回到座位继续坐着。大约2分钟后，夏九家突然感觉自己的后背被什么人用手戳了一戳，他转过头来，沈西微微趴在桌上，两只眼睛明亮亮的，他睁大眼睛看着夏九家，脸上全是不可思议。 水晶皮豆， 你平时做的都是假题吗？夏九家转回脑袋，又把椅子抽了一抽，身后沈西貌似十分伤感，声音悠悠响起， 怎么办，我发现你和我的差距很大呀。 月考过去，按照惯例各科老师讲解试卷，夏九家用琐碎时间将上午会用到的物理化学2张空白卷子全做完了，他倒是要好好看看自己能不能也打100分，如果不能，那就说明真的不如后桌沈西，这点绝对无法接受。于中善叫所有同学都准备个错题本，时常回顾，把各个得分点牢牢记在心里。 这个考试中的啊，全是重点，需要大家全部掌握。 同学们也都照做了，班主任于中善还一一检查。检查到沈西时，于中山无语了。夏九家回头，别人都是用了精致的笔记本，只有沈西掏出一个破本，把写着字的前一半连同封面全部撕掉，只剩下后面几张，然后可能觉得这样比较脆弱，不该裸着，十分好心肠的为他贴了封皮，是一本杂志的外封面。但是也不知道他平时都在看一些什么杂志，应该是笔记本3个字的地方印着6个大字，神秘的女杀手。而且他也懒得抄，直接撕了本子，砰砰砰砰，把错题用胶水直接粘在上面，连边都没有撕齐。 错题本，错题本， 有实验呢，老师，我觉得对我来说用本有点浪费啊。 于中山无语了，走了。作为大佬，他本来也不是非常关注细节，比如每回讲完卷子，他都会把自己那张团吧团吧扔了。夏九家听见沈旭同桌问， 你有没有新笔记本？ 没有，懒得出校门买。 R中宿舍只有一个寝室楼，有一个小卖铺，总是人满为患，学生挤来挤去，闹哄哄的。夏九家觉得沈西性格真是太随性了，他自己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完美，以前也没见过沈西这种，这下算是开眼界了。到了下午，沈西又犯起病了，数学老师讲解试卷，夏九家也仔细听着，可多动症沈西同学却是一刻都不能消停。 当数学老师讲到其中一道题时，在角落里的沈西忽然忍不住开口了：“ 这方法可真够！哎，你们过来看我解题。” 于是，两分钟后，沈西边上足有好几个人伸着脖子围观。沈西比比划划在草稿纸上写着：“ 这样，再这样， 那一大群人都啧啧称奇。 哇，这个方法好简单啊！ 连叶萌萌都忍不住扭过脑袋。夏九家盯着自己试卷，思索两三分钟，大概明白沈西说的方法是指什么。数学老师气到不行，然而沈西全校第一，他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是扔了个粉笔头，然后对着全班解释，强行挽尊。 我刚刚讲的是常规思路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，时间有限，我就不说了。 他粉笔头扔得很准，沈西偏头避了开去。夏九家觉得碰上沈西，二中高一可真是倒霉了。不过夏九家也发觉，在看到叶萌萌对成绩的失望之情以后，沈西整整一天没再叫萌学习，而是一反常态地称呼叶萌萌。晚自习前，夏九家和朋友去食堂吃了饭，再回教室却没有能见到他的同桌叶萌萌。抬头环视一圈，夏九家发现叶萌萌正在另一条过道上与好朋友聊天。然而夏九家睁大了眼，班上的小混混张扬正站在叶萌萌身后非常非常近的地方，低头轻嗅对方的脖颈，似乎十分痴迷。张扬垂着眼睛，嘴唇距离叶萌萌只有五六厘米，而叶萌萌全然不觉，还没心没肺地露出灿烂的笑。她是一个元气姑娘，月考失利的阴霾已经过去，她扎着辫子，露出修长白皙的脖子。她的好朋友正在写写画画，嘴里说着什么，也没发现不对。夏九家隐约知道张扬喜欢自己的同桌，萌萌性格活泼，长得也漂亮，皮肤白得像日光灯，有人喜欢十分正常。不过萌萌应该喜欢不来对方，还曾在私下里说他有些困扰。叶萌萌只想学习，跑985，不想恋爱。再说，与这些混混们也不是一路人呢。张扬长得还算帅气，高高瘦瘦，大眼睛双眼皮，鼻梁高挺，嘴唇轻薄，不过也许因为智商比较有限，眼神有些呆滞，直愣愣的，缺乏一个少年应该有的神采。 这不明显是被人占便宜了吗？ 这个张扬虽然是混混，但平时在班里并不经常闹事，也不在意。高一六班老大反而好像沈西。夏九家看见了，也不管张扬混不混，提高声音脆脆地叫了声：“ 叶萌萌，回来。”“ 怎么了？”“ 回来就好。”“ 有事儿？”“ 对。”“ 好。” 叶萌萌跟朋友打了一个招呼，拔脚走了。夏九家与张扬直直对上目光，能感受到对方因为阮香离开而瞬间产生的不悦以及愤怒。二人冷冷对视片刻，夏九家用口型说：“ 离我同桌远点儿。” 这句可是实诚挑衅啊。张扬忽然眼睛一眯，伸手抄起手边他一个跟班小弟的铁质铅笔盒，慌的一下便向夏九家砸过去，想给夏九家一个威胁，让他闭嘴也别再管。东西飞得很快，还发出一阵哗啦啦的声响，那小弟也不敢讲话。铅笔盒并没有能够砸中夏九家，却打中他后面沈西的桌子角，砰的一声落在地上，外表倒是依然完好。沈西吓了一跳，抬头看向对面。夏九家一愣，立刻弯腰捡起那个长铅笔盒，猛地一下站起身子，沉着脸走上前两步，直到与另一个过道里的张扬中间只隔一张桌子，抬手 将他手里捏着的东西直接照着对方就砸。他那性格骨子里傲，哪会认怂啊，竟然上前两步非打中人不可。张扬用手挡了一下，疼得弯腰，死死捂住右手指节。 我在这等着。 张扬反应过来，大步绕着桌子走向夏九家这边，高大身躯充满了暴力，一看就是想把对面的夏九家狠揍一顿。在张扬眼中看来，这件事无法忍受，那个夏九家多管闲事，还率先动手。 夏九家， 叶萌萌也傻了，她没见过这个阵势，觉得有点吓人。就在张扬打算要动手的时候，最后一排刚才正玩着手机的沈西却忽然出声： 别这么闹了。 说完抬头看着张扬，目光灼灼，竟是摆明要和夏九家站在一起。张扬立刻指着沈西，本来就大的眼睛瞪得更大了： 沈西你别管。 我还非管不可了呢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呢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